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对黎明大街建设工地进行现场指导，并热烈地号召参加建设工程的全体军人和建设者，在太阳节之前一定建设完成黎明大街，向世界充分显示主体朝鲜的强大和国力。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国务委员会的负责干部随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满面春风，望着像雨后春笋般的拔地而起的各座建筑，十分满意地说，仅在不到一年的短暂时间里，黎明大街已经充分显现出了雄伟的姿态。黎明大街建设者为了以火热的献身精神和顽强的实际行动来实现党的大建设构想，大力掀起飞跃的暴风，创造神话般的建设速度。金正恩同志在黎明大街鸟瞰图和沙盘前听取解说后，查看工地各处，具体地了解了施工情况。他说，在锦绣山太阳宫方向地段本着郑重性的原则，把建筑修建的既不高又好看雅致。在龙兴十字街的永生塔方向地段本着象征性的原则，集中安排超高层建筑，从而形成了一个雄伟美丽的建筑群。在黎明大街划定好几个住宅区，并把每个住宅区建成一个个具有固有特点的建筑，结果做到了大街中有大街。为了把黎明大街建设成为一条节能型大街和绿色型大街，广泛采用了可以有效地利用阳光和地热等自然能的节电技术和屋顶与墙壁绿化技术等绿色建筑技术。金正恩同志说，在一些建筑的基坛层和屋顶栽种了树木和草坪，这样做可以在夏天防止阳光，防止建筑内部温度升高，在冬天有保温作用，防止内部温度下降，而且有益于环境保护，还采用雨水利用系统，做到可以把雨水装进地下水槽里来解决建筑屋顶的温室和草坪的浇灌，做得很好。他说，超高层建筑很可观，高耸入云的70层楼房很壮观，在我国层数最多的楼房是建立在黎明大街上，超高层楼房的下边层部分形成了既好看又有安定之感的基坛层，还布置有特色的生活服务设施，这些都是令人满意的。住房里有客厅、父母间、夫妇间、书房和厨房，个个都无可挑剔。阳台上安装采光窗，保证夏天和冬天防止热气和寒气进入房屋，而且在房间的窗户上都安装了双层窗，是做得很好。金日成综合大学的新校舍和宿舍当然不用说，各住宅区的托儿所、幼儿园、洗衣店、修衣店、修鞋店和邮电局等公共建筑和生活服务设施工程也进入收尾阶段，进展顺利。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做了有关黎明大街建设工程完成的宝贵教导，即根据周密细致的工程计划，搞好战斗组织和指挥、劳力、设备和建设材料保障工作的问题，在最高的质量水平上促进各建筑物内外部施工的问题，认真负责地进行供电、供暖和供排水系统试运的问题，预先采取必要的对策，以搞好采用绿色建筑技术的楼房和公共设施的保护管理工作的问题。金正恩同志很满意地望着反映我党独创的主体建筑美学思想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黎明大街建设工地全景，说这里的景象显示全国军民，让人羡慕，用自己的双手建设举世无双的人间乐园的不拘精神里，主体朝鲜突飞猛进的气概和日益飙升的社会主义文明。他说，黎明大街建设工程是在敌人疯狂进行军事扼杀活动和经济制裁、执意阻挡我们前进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不单单是一条大街的建设工程，而是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较量，也是社会主义保卫战。黎明大街建设工程再次证实，任何制裁和施压都绝对阻止不了我国军民沿着自己所选定的道路勇往直前的乘胜前进。 金正恩同志说，近年来我们每年都建成了一条值得向世界夸耀的大街。黎明大街建设项目从其规模和工程量上看，大的以前的各大街建设项目都无可比拟，但我们是利用我国的力量、我国的技术和我国的材料进行的，这是大大显示了我国军民一心紧密团结在党周围的不可抗力的力量和主体朝鲜无限的强大无比的国力，浓缩着最高文明的黎明大街一旦完工，就会有对我国自立自强力量的赞叹声再一次传遍全球。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说，黎明大街建设工地是个战区，显示与劳动党时代一道阔步前进的社会主义朝鲜必胜的气象，并热烈地号召全体建设者一致努力奋斗，投入最后突击战，沿着最后跑道做一个最后冲刺，来在太阳节之前一定完成黎明大街建设工程。